印公老和尚， 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今次的讲座今天是圆满的一天。昨天呢，给诸位说过，我们最后一次要讲《无量寿经》经题，给诸位做一个简略的报告。那么这部大经，它的翻译红传以及汇集的状况，我们在昨天都报告过了。经题是一部经的纲领，就像文章一样啊。那么全经的内容呢，就是一篇文章啊，所以我们对于题目的大意能够认识这一部经的内涵，大致上也都能够体会了。夏莲老汇集这部经，选用的经题也是汇集的，自己并没有加一个字啊，这也是汇集的一种特色啊。就比如我们看到以往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，那么他定的经题叫大阿弥陀经，魏源居士的汇集本呢叫做摩诃无量寿经啊，这个题目啊都是自己定的。那么他老人家这个题目啊，前一半呢是采取宋译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啊，那个经是省掉了，用的庄严。后半部啊，用汉译的这个经题，汉译叫清净平等觉经，所以它这个题目啊，也是这个前后啊两种译本呢，把它合下来啊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之高明。而且不但全经经义能在题目上完全显示出来，就是历代啊这个十二种的译本呢，也可以说全部都含摄在这个题目之中啊。而且这个题目是那么样的自然啊，真是不增不减，但柔和成就的很难的啊，我们实在是不能不佩服他。经题一开头啊是佛说，我们在大藏里也看到许许多多的经。经题上也冠上佛说，但是那些经题上所说的佛说跟本经经题上的佛说这个意思不相同。不同在什么地方呢？它是不是这个大概是线路的吧，就是 那么这部经我们了解了，它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时间呢所正说的第一经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讲这部经而来的。实在是因为众生呢，语言没成熟，不能接受这部经，这才讲了许许多多的经呢，来诱导我们习入这部经。所以这个经是真正如来正说，古大德说华严法华了，都是本经的导引。华严法华，佛说这干什么？是引导我们入无量寿。这样我们才知道这一部经在整个佛法里面的地位，以及它的重要性。世尊如是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如是。所以善导大师讲，如来所以心出世，唯摄弥陀本愿海。十方一切诸佛示现成佛，就是为了要宣说这个法门，因此他这个佛说是不是一尊佛说，是一切佛都说，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。说这是古人在这个注疏里面呢，也说得很清楚，月所怀也，一切诸佛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，这是佛的愿望啊。众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，佛传授给他当生成就的法门，你想这个佛的心里多舒畅啊，多快乐啊！可以说，无量界来的这个度众生的本愿，今天才实现了。这个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这个第三章的大教缘起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发起序里面能看出来啊，这个现象可以说是一切经典里面所没有的。这是我们读经千万不能够疏忽掉啊，那是究竟常乐本怀。所以这两个字许许多在经文上有佛说这样，那个含义的深广绝对不相同啊，这个佛说才是真正到了究竟圆满。大乘鉴别不是小乘，本经不仅是大乘，是大乘当中的大乘，因为是直接成佛的经典，不但直接成佛，能令九界众生平等成佛。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呢？查遍大藏经也找不到这样的法门。所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不赞叹，道理在此地。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大乘不能看作普通的大乘啊， 他是究竟圆满的大臣。这个意思跟其他经上这个经题上的确实是不相同。无量寿是我们学佛人所求的。无量是什么？就是自信。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本性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才艺。换句话说，一切的无量就在这一句当中所含摄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无量寿，不要单单想到哦，只是一个寿命，那就错了啊。一切无量里面，这个寿命是第一德，所以用它来做代表啊。因为没有寿命，所有一切无量你都得不到寿命，你都得不到。你要有寿命呢，那么一切的无量你通通都得到啊。所以在一切无量里面用一个寿来做代表啊。那么这个无量寿是什么呢？无量寿就是真如本性，它不是讲别的。无量寿也就是经论上常讲的摩诃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就是菩萨究竟的果位。通常讲成佛，天台家讲四种佛藏通别圆的，这个地方是讲的圆教佛啊。无量寿是圆教的究竟的佛果。我们学佛求的是这个。这个是自信啊，是自信之体。庄严那是自信之德用啊。无量寿讲的是本体，庄严讲的是现象。十法界依报正报都是信德变现，所以一个真正见性的人才见到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才真正见到，才真正受用到。所以此地的庄严在华严里面讲的一真法界，在建宗里面讲的极乐世界。那么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含摄在其中呢？含摄在其中。一真法界是什么？一真法界就是十法界。凡夫见不到一真，原因在哪？有分别执着。一有分别执着，就一法界变成十法界。十不是定十，十是一个表法的意思，十代表无量无边。每一个人分别执着都不相同，所以每个人的法界都不一样啊。十是代表无量无边啊，这在前面跟诸位说过了。 假如我们能够把分别执着通通舍掉，这个十法界就变成一法界了，一真法界了，才真正看到庄严。啊，我们迷失了自信，这个一真庄严看不到了。啊，你在现行境界里面分真分妄，分邪分正，分是分非，这就把这个一真法界搞乱了，你见不到真相了。啊，真相这个实际圆满，没有一丝毫的欠缺。我说这些话，恐怕同修们非常不容易体会。啊，我们还用古人的老的比喻来说。啊，古人常说啊，说用金呢，以金作器啊，器器皆金。这个我们容易懂的，金是黄金，用黄金做这个器皿啊，比如说我们以比喻十法界的黄金，是黄金就是本体，我们用黄金做一个佛像，代表着佛法性；用黄金做一个菩萨像，代表菩萨法性。用黄金做一个人像，代表人法性啊；做一个小猫小狗像，代表畜生法性啊；也做个恶鬼像，做个地狱像，哎，那通通是黄金做的嘛。那个分别执着的人认定这是佛，那是菩萨，佛不是菩萨，菩萨不是佛。这是三善道，那是三恶道，他分别执着。那个聪明人呢，一看呢，全是黄金，哎，地狱跟佛没两样啊。但那个地狱像是黄金做的，佛像也是黄金做的，这称一称重量相等啊，那价值其实没有两样啊。你才看到那十个相都庄严，都没有一丝毫欠缺。即使我们能够看到尽虚空遍法界，见到这个相，这个相呢，就是禅家常讲的明心见性，见到心，啊，见是佛的心，心就是本体。佛的那个体是什么呢？黄金。菩萨的体也是黄金。地狱魔鬼畜生的体也是黄金。哦，原来在性上看完全是一样的，没有差别。佛性跟众生性是一个性。一心无二心，不但有情众生的心是一个，无情的众生心也是一个。啊，原来啊，山河大地啊，土木这些也是一个心啊。我们佛法里面叫无情啊，叫做法性；有情呢，叫做佛性。佛性跟法性是一个心。所以《华严经》当中才给我们说出真相，情与无情同源种子。啊，因报正报，离开自性呢，没有一法可得；离开自性，没有一无可得。啊，通通是自性变现出来的。 你能入这个境界，才真正能体会庄严两个字的意思。啊，那么从别里面呢，我们比较容易体会。也许有人也问，比喻容易懂啊，这以经作契，契契皆经，好懂啊。可是事实上它怎么会产生这种现象？我想我们每一位同修啊都会做梦，啊，都有做梦的经验。当你梦醒的时候，如果你想一想，我梦里头啊，梦的那些人啊，或者梦到佛菩萨，或者梦到恶鬼地狱众生，或者梦到这山河大地，那个东西从哪来的？这个大家都知道，是我们自己意识心呢变现出来的。我们的意识心能够变现梦境，梦境里面就现出十法界的现象。十法界从哪来的？自己变现的。那我们一年前这个十法界，就是我们的真心，是我们的本性的现象。相有，相不是没有。相虽然有，相不是真有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真，真就是永远不变，那就是真。如果他刹那刹那在那改变呢，那这就不真。所以佛跟我们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这一切现象叫幻有，叫假有，或者叫妙有。啊，妙就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啊，不是真的有啊。啊，梦见不是真的有，我们眼前境界是不是真有呢？你以为是真有，那是你的分别执着、妄想执着，其实不是真有。刹那刹那在变，现在科学家他都懂得。啊，即使我们这个身体，啊，我们从进入讲堂到听完经出讲堂了，这身体已经很大的变化了。我们细胞新陈代谢不知道换了多少次了。不是真的，确实是幻有啊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跟我们讲得很好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梦如幻如泡如影。那梦幻泡影有没有？有，不是真有。啊，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现象，这个现象是一种相虚相。啊，因为它相虚，我们产生错觉，以为它真的存在，其实它不是真的存在。啊，那个聪明人能够观察到，这一切现象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实实在在的这个样子就是这样。啊，这就是《般若经》上常讲的诸法实相，这一切法的真相。真相明了之后了，然后你才能够真正发现，原来相就是性，性就是相，性相一如，性相不二。这庄严两个字的意思才恍然大悟，才会点头啊，肯定十法界 一真庄严，原来是平等无二啊。这个经题里面这一段的意思，深广无边呢、啊。这是我们学佛的人所求的，所希望证得的。啊，那么你也可以说，无量寿是体，庄严是用，体用不二；无量寿是理，庄严是事，理事不二。这个是把佛法修学的目标完全说出来了。我们要怎样证得这个境界？经题后半段就给我们讲方法了。清净平等我们要想入这个无量寿庄严的境界啊，也就是圆教佛果的境界。以华严经来说呢，就是毗卢遮那佛的境界；以弥陀经来讲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境界。那你就要修清净，佛法在整个大乘佛法里面，显密性相，虽然方法不一样，手段不相同，给诸位说，通通都是修的清净心。禅宗叫做明心见性，教下叫做大开圆解，密宗叫做三密相应，净土宗叫一心不乱，名字很多，各宗讲的不一样了。其实是什么呢？就是清净心，就一桩事情啊，没有一个不是修清净心的。这样你才晓得清净心的重要啊！啊，我们学佛不成就。无论修哪个法门，无论修哪个方法，结果怎么样？不能成就。为什么不成就呢？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心不清净。心不清净，不管你修什么法，你所成就的通通是六道轮回。在六道里头造业，这个才知道清净心的重要啊！在四弘誓愿里面，为什么叫你先断烦恼？烦恼断了，心就清净了。烦恼断了以后，这样才能修法门。那个法门一接触，就开悟啊！这个要紧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学佛， 哪一个人是在真正修清净心呢？心里面有怀疑，不清净。有贪，这个贪爱不清净；有嗔恚不清净；有嫉妒不清净了；啊，有傲慢不清净了。啊，那些东西是什么？全都是染污啊！你的清净心被染污了。啊，这个佛法里头一个总名词，尘劳啊。被染污了，那么染污的心变出来了，就是六道轮回的境界，就变这个东西，见不到诸法实相，就见不到。所以学佛前面几次都给同学们报告过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学的是什么，我们真正想修学有成就，我们学的是什么，我们求的是什么啊？修的是什么，学的是什么，要搞清楚啊。求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，也就是经体里面无量寿庄严的，我们求的是这个东西啊。怎么求法？那一定要遵守佛陀的教诫。觉真经，觉真经是一二三，三二一，觉悟的人没有一个不清净，先清净。真经一定是真知真经，真知真经的人心一定清净，一定也是觉而不迷。所以觉真经这三个，你只要得一个，三个通通都得到。净宗这个法门在三宝里面，他所取的就是清净心，净而不染。他走的正门，走的是净门。所以这个宗称之为净宗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的修行是修清净心，心不清净的那就错了，修到哪里去了？讲到清净，那就是一丝毫都染污不得。世间五欲六尘不能染啊，那佛法能不能染？佛法也不能染啊。世间法就像那个沙了，泥沙了，那个泥沙放在眼睛里面受不了啊。佛法呢，像宝石金刚钻了，放在眼睛里行吗？也不行啊！所以你要想真正清净，世法佛法通通不染。我们净土宗又叫做莲宗。莲，莲花是表法的。 你看莲花根生在泥土里啊，污泥里面呢，那个泥就代表六凡法界，代表六道。泥上面呢是清水啊，这个莲池很干净，从池子上面可以看到池子底下，那水很清啊。清水代表四圣法界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。那莲花呢，开在水上面，这个代表什么呢？六凡四圣都不染，那才叫清净啊。我们今天有一些同学世间法不染了，被佛法染污了，这个错了啊，他不能见性，不能明心啊，他的心依然得不到清净。所以要记住，世法佛法通通不染，你才能够超越。我们现在做不到，现在没这个能力呀。这就是所说的了，业障习气太重了。业障习气太重的时候啊，我们能不为世法所染，染一点佛法也好啊。是佛法比世法善啊。这就是常说的自善固执，那是我们没有能力超越，心不清净的啊，这个才舍恶取善啊。取舍里头我们有个鉴别，但是要知道鉴别取舍是一时的，是暂时的，自己必须要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，那就对。专修这个法门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满菩提，不必用其他的方法来帮助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个法子是妙绝了，简单容易，稳当快速，达到最顶峰，就这么一个法门啊。谁说的？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啊。大势至圆通章一开头啊，大势至菩萨与52同轮，同轮就是同志，志同道合，大家修学一个法门，就是念佛法门。这52是怎么说呢？从菩萨位置上，初性位的菩萨啊，这实心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，这52，加上等觉、妙觉，这就是给我们说明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人家从初发心，一直到圆成佛道，证得圆教究竟佛果，他用什么法门？就用一句阿弥陀佛。不 假方便，这个不假方便，八万四千法门的方法不需要啊，自得心开。到什么时候心开呢？这个心开就是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个心清净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悟，开悟要清净心呐，心不清净不会开悟啊。如果用思考去研究讨论会开悟的，那是视知变通，那不是开悟啊。这个悟所是豁然开悟，他就心进到一定的程度啊，照见诸法实相。那么在净宗里面是什么境界？离业心不乱，离业心是开悟，事业心是得定，得念佛三昧。通常我们讲念佛的功夫分三等，最高的是离业心不乱，其次的是事业心不乱，再其次的是功夫成片。如果通常我们只讲事业心跟离业心，这个功夫成片呢也包括在事业心里面，也就是事业心功夫浅显的初级的事业心，我们称它做功夫成片。要讲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这几天也遇到几位同修，他来问我，就什么人呢能够知道啊？这个我们念佛，将来能不能往生？他大概要打听打听，哪个人有这个本事，他向他请教一下，他能不能往生？你们想想，这个念头对不对？他如果要来问我，我就可以老实告诉他，你决定不能往生。为什么决定不能往生呢？他对于往生没有信心吗？没有把握吗？信心不清净吗？这个东西怎么能问人家？问自己啊，有没有把握往生啊？你问别人会上当啊，会被别人欺骗啊。人家说，你能往生啊，你心里很高兴的，听得很欢喜啊。那么换句话，上人家的当了，被人家骗了。现在实在讲，这个世间呢，这些众生呢看起来很可悲呀，都受过很高等教育的，甚至于硕士博士的，听骗不听劝，劝他摇头不相信，骗他呢他一骗他就相信，奇怪。虽然是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好像是不错，其实依旧是迷惑颠倒，邪正是非没有能力辨别。这就是佛门讲他是视知变通， 他没有智慧呀、啊，这是这一点，没有智慧啊，是智便错，很容易上当，很容易受骗，很容易被人利用，这可怜。啊，能不能往生的时候，确实自己知道。自己果然能够念到功夫成片，就决定有把握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如果念到四意心不乱，那生方便有余土；念到理意心不乱呢，生十报照应呢，这决定往生啊。那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啊，那么现在我们高的不谈，谈最低的。啊，什么叫功夫成片？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。啊，功夫就是念佛，念佛了，从早到晚呢，要打成一片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一句佛号从早到晚的时候没有间断过，没有夹杂，决定不怀疑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叫成片，这个人功夫成一片。啊，我念阿弥陀佛还想其他的事情，这就夹杂了。啊，一心一意专想阿弥陀佛。你看那个具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知里面所讲的，这念佛人最忌讳的就是夹杂。啊，他举的例子还不是夹杂这个世间这些杂物事。那当然更不应该，他夹杂是又是念经，念经是夹杂，我念阿弥陀佛啊，我还要念金刚经，还要念普门品，还要念药师经，这都夹杂。这个把你那个精进的精子破坏掉，这夹杂。啊，夹杂，你的功夫不能成片。啊，所以我们看看《往生传》里面念佛往生的那些人，啊，几乎一大半念佛往生的都是一些老太婆们。啊，他们真正做到不夹杂。他一天到晚没事情，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他什么也不想。啊，事法他不想，佛法他也不想。哎，你找他来听经，他不听经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他不理你这套的。哎，念个两年三年呢，他往生了，他成功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念三十年，念三百年都不能往生。原因在哪里？一面念阿弥陀佛，一面打妄想，这夹杂着妄想，分别执着了。啊，我们的心到哪一天才能清净？啊，所以我常常劝勉同修啊，一个真正念佛人呐，就是古德所说的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无量寿经教给我们念佛的秘诀要领呢，八个字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发菩提心是不是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？这一个念头 就是无上菩提心。然后这一句佛号二六十中不间断，这就是一项转变。绝不成长，这个要知道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，在家人有工作啊，每一天必须要工作，这个佛号势必要间断，这个没有关系，这是你正常的工作啊。当你工作放下来的时候，这佛号就提起来，这还叫一向转念。依然能够成就，因为他心里面没有别的牵挂，没有别的忧虑，所以一定要记住啊，念念当中要成就自己的清净心。清净就平等了啊，所以第二个是平等。古德跟我们说这个法门，这个平等里面的含义啊，至少有四个，说的非常的圆满。第一个，佛以平等法门普度众生，这个法门跟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不一样啊。为什么呢？其他法门不是平等法门，这个法门是平等法门。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，这一个法门通通度了，平等度了，这不可思议。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这个是真正的事实。各位查遍大藏经，我没未曾说过这么一个方法。所以设方一切诸佛如来赞叹，一切诸佛如来弘扬，一切诸佛如来用这个方法普度一切众生。这个道理在此地，八万四千法门不平等的，一定要契合这个根基才得度，不契机的不能得度，唯独这个法门平等啊。所以他的成就是平等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怕你不能去。你如果能去，下下品往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的受用啊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。你们看《无量寿经》，你看四十八愿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得的相好光明跟佛一样，得的是真正是金刚不坏身啊。一切的受用也一样， 不但如此，连相貌都一样。西方极乐世人跟佛的相貌都一样，个子高矮也一样，身上皮肤颜色也一样，没有一样不相同的。为什么呢？平等法门，平等的成就，这个不可思议。这是在十方一切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，唯独西方世界很特殊，平等的。它是以平等法，等觉菩萨，像华严会上文殊普贤，那是原教的等觉菩萨。我们今天凡夫，一品烦恼都没有断。那我们要问文殊普贤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的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去的。我们怎么去的？我们也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去的。我们去的那个方法跟他完全相同，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果报也完全相同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跟文殊普贤、跟观音师侄天天手拉着手啊，肩并肩呢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。这是其他法门的不可能的，决定做不到的。所以你要想想，为什么可能？就是因为方法是一样的。他往生西方信念持名，我们生西方也是信念持名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是佛以平等法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。前面是平等法门普度众生，第二个意思是让一切众生平等成佛，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。我们凡夫跟阿罗汉绝对不平等，阿罗汉见思烦恼断，我们见思烦恼一品没断。阿罗汉与菩萨绝对不平等，怎么能一下子平等成佛呢？这是真正不可思议。所以这个法门称为难信之法，是事实。一切诸佛都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所以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只有成了佛才知道。等觉菩萨对这个法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都搞不清楚，何况我们凡夫呢？我们今天能够稍稍体会一点这个意思，这是诸佛如来威神加持不得诸佛如来威神加持，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体会到的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往生西方世界，即使下下品往生，都是一生成佛。换句话说，到那个地方去是绝对不会退转，十方诸佛世界都有退转，你修行是进进退退的，他那个世界是有进没退，圆证三不退。通常 佛在大经这个大乘经里面说的，必须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证得小乘须陀洹果，才能得到位不退。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也是断八十八品见惑，证得位不退。见思烦恼统统断，尘沙烦恼破了，这才能得行不退。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化身，圆教初住以上，才是念不退。这三不退呀、啊，那么当然，念不退呢，一定啊，前面两种不退他都证得了，啊，证得位不退的，不见得证得行不退，证得行不退的，一定位不退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最低限度这个三不退呀、啊，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在别教就是初地菩萨，才证得。三不退呀、啊，虽证三不退呀、啊，不是圆呢、啊，没有圆呢、啊，它不是圆证呢、啊，它是分证呢、啊，不是圆证呢、啊。圆证三不退是什么人呢、啊？如果跟你讲的真话呢，是等觉菩萨。再往上去就成佛了，他才是真正的圆证三不退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尺度放宽一点，要求不要那么严格，最低限度啊，也是十地化云地的菩萨，可以称为圆证三不退了。诸位要明白这个意思，那你这个念佛往生呢，你真的会吓一大跳。我们是凡夫，就念这么几天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到西方世界下下品往生，就圆证三不退。圆证三不退到那个地方是什么身份呢？等觉菩萨的身份。从个凡夫一下就跑到等觉，这个真是吓了一大跳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情？所以谁相信啊？那你要不是等觉，你怎么可以跟观音、释智、文殊、普贤两个在一起呢？那人家都等觉菩萨。弥陀经上讲，住上善人，上善就是等觉菩萨。这个法门说难信，那真的是难信。那这个下莲居老居士汇集《无量寿经》完成之后，提了三首偈，末后一首偈说，说到这个。